納合作十分重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會前接受澳洲傳媒訪問，說即使華府目前忙於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威脅，但是更長遠是應對中國崛起。他說隨著時間推移，中國的野心毫無疑問不只在地區，而是成為世界領先的軍事、經濟、外交和政治強國。他又說正是尋求和其他國家在健康問題和氣候變化方面合作。天氣方面，廣東東部沿岸地區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各區氣溫較昨日是高3至6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6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39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24点，跌2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7元，跌7.4，盈富基金25.02仙，跌2仙，药明生物56.7，跌1.6，美团227.8跌5.2，中国平安69.3升2.6，阿里巴巴122.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8.86跌1.2，中国移动56.35升5仙，友邦保险87.3系升1.05，建设银行6.18系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85，瑞士法郎8.415，澳元5.567，加元6.131，新西兰元5.194，欧元8.894。每百日元对港元6.7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499。港金报17,00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7美元，卖出182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啲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因应疫情啦，港铁多条嘅铁路线喺晚上8点开始，包括东涌线、屯马线、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同埋将军澳线，即系北角至到宝林同埋调景岭至到康城，非繁忙时段啦会调整列车班次噶。喺非繁忙时段之内，候车嘅时间会略为延长一至两分钟，但系其他时段嘅列车服务就维持不变。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深茂坪、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南山村南日楼、尖沙咀绵登径八号海域、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深水埗基隆街168至170号基法楼和石硖尾村美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月十一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 喂，你真系唱得好好听、啊， 我都知啊。 不如算啦，好嘛？ 开个 segment 俾我哋唱歌。 你正正经经咁样做 DJ 啦。即以前是的，我知道的，有很多电台的做 DJ 的都会有这个职业是转去做歌手的 DJ 歌手的、啊。但是以前的前辈真的唱得嘛，即波成你都知道 算 了，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度啊，是 如果复刻回这个什么这女走公民，我打电话上去唱歌我应该报名。 你那段时呢其实有没有参即入行那段时呢做 DJ 的段时呢是不是有一下是真的闪过啊做 DJ 可以做埋歌手都挺正的。 没真的没想过。 真的没 因为从来觉得自己唱歌都难听。 是不是不是啊你都扮了几次啊 我都知道难听，所以因为参加过学校的歌唱比赛知道自己什么料嘛。咁所以就冇再 唔係有得參加個比賽咧，即係如果你係有入到決賽都好叻噶啦。 冇啊！唔係有入過嘅。以呢個騎呢同堅力取勝咯，唱寵物小精靈啊，係嗰啲咯，嗰啲咪得咯。 OK， 係同埋造型好緊要噶嘛，嗰陣時都係啦。喂，咁啊，今日我哋星期五咧，呢個全城點歌大行動點歌對象啊！ 好有深度噶啦呢个 被长发的人 系啊，好有深度同好有长度。被长发的人，我谂呢排都大家好苦恼嘅。咁、我亦都见到即系临呢礼拜四之前咧，真系好多铺头，我见佢哋都好夜先散嘅。 系啊，我就系其中一个啦，因为佢星期三最后啦嘛，咁我就约粉丝咁样，总之最后剪唔到啦。 唉， 应该详细可以再讲。 你呢几日都大帽啦，咁样 都唔系，我成日都嘅，虽然意头好似唔系几好。 今日咧想讲嘅嘢就系咧，呢排其实我都觉得值得分享嘅，因为我觉得呢个经验啦，或者呢个经历几特别嘅，就系呢排我逢星即系我 weekend 嘅时候放假咧，我都会上一啲嘅心理辅导堂。咁大家聽到唔好覺得嘩好擔心咩事啊，你係咪黐咗線啊，定係你有咩問題啊，其實唔係嘅，真係好 casual 嘅啫。 係咪工作嘅壓力定係對得我多之後要 好笑㗎喎，工作壓力呢又有另一樣喎，工作壓力呢係有一條工作壓力唔知點樣嘅輔導熱線咁俾你打過去㗎。咁但係我就解冇唔關工作事，工作你諗下我哋開咪好開心㗎。 你開心㗎嘛， 即係見到你都開心啦。 解啦，唔係點對咁耐。 有個對象可以得閒笑下咁樣。 我慢慢越留啲頭髮越長你仲開心啊睇得。 咁但係呢排上乜嘢心理輔導堂呢，就係因為事關我上年年尾隻貓猫走咗之后咧，咁其实动物医院嗰度好全面嘅，佢啲服务咁就有啲社工会安排，即系间唔中会打俾你倾下偈啊，咁然后睇下你个状况点啊咁样。咁有一次个社工问起我啊，我哋咧嚟紧都有啲 workshop 咁啊，即系去整一啲嘅纪念品啊，整一啲嘅纪念册咁样，可以有啲回忆咁样啦，整啲相咁样，有啲劳作咁。咁我覺得啊，好似幾有趣啊！冇即係我平時勞作好差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啊，都值得整啊！即係你有啲嘢咧，係要有啲動力去做咧。你平時自己唔會無啦啦整本紀念冊嘅， 係 咁，但係突然有個咁樣嘅 course 啊，你當叫做一個咁嘅 workshop， 你有一班人同你一齊去做，你嗰個動力又會大啲。咁所以 keep 住呢排嘅 weekend 都會上呢啲嘅 workshop。咁其實佢係即係除咗整個紀念冊，其實好。老实讲就是佢个过程会比你同其他嘅一啲都系同样有一啲咁样嘅经历，即系可能其他宠物嘅主人佢哋嘅猫猫狗狗都系最近离世嘅话，咁啊会同你一齐去做呢个嘅劳作啦，同埋会一齐倾下偈，分享下自己啲经历咁。咁我发现以前我成日会觉得我上呢啲堂之前，我会觉得好夸张，我觉得呢样嘢，因为。即系点讲好咧？就系、是、觉得使唔使咧？系咪真系要去到好似好严重咁样啊？即系好似系你一上得呢啲堂咧，个人就一定系好唔平衡先要去上。我而家有一个改观嘅方法，原来就唔系，系其实多咗一个机会。 俾自己講多咗嘢，即係例如我哋平時開麥咁樣先算啦。咁我哋就多機會日日都要講嘢嘛，係咪先？即係有我起碼每日又有個叫做波成嘅對象同我傾下偈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人可能真係平時冇一個好確實嘅對象可以同佢傾偈， 機會咯，即係好你哋突然之間又未必會攞翻出嚟講。係 啊，你可以同邊個講咧？有時你又唔知道，即係同身邊朋友講，講得多又驚煩啦，又驚佢好擔心你唔知咩事啦咁。咁有時同屋企人更加未必會講添啦。咁好神奇地就係咧，都係我老婆話翻俾我聽嘅，就係、是、因為我平時其實都好少同佢講呢啲。雖然我哋一齊去養嘅小動物啦，但其實我好少會將嗰份心情去同佢 share 嘅，即係都係自己收收埋埋咁樣。佢話見到我好神奇地喺呢啲咁樣嘅workshop 入邊咧，我首先要理身啲 workshop 係完全冇收費嘅，唔係賣緊廣告啊。咁佢就發現我突然好似變咗個人咁啊！即係佢講我，佢發現原來我講多咗好多平時唔會同佢講嘅嘢，有啲諗法可能佢平時都唔知道。 關唔關寵物事點？因為甚至乎唔關寵物事嘅諗法都會講咧。 主要都關寵物事嘅，咁、okay. 但係其實有好多嘢會牽涉到佢生活入邊啦，因為其實都係你生活一部分嚟噶嘛，或者可能佔嘅比重都好大咁，因為你要照顧佢哋嘅起居飲食啊， 屋企人咁 啦，係啦，咁你就會即係可能影響到好多你平時做嘢或者各方面嘅一啲情緒啊，做嘢嘅動力啊咁樣，咁佢就發現原來有啲問題佢係唔知嘅，咁我亦同時間會覺得啊，原來我以為人哋會知嘅。但原來唔講係真係會唔知嘅，咁開始我就覺得以前我就對呢啲嘅所謂叫心理輔導堂啊，可能一啲咁樣嘅 workshop， 我覺得比較抗拒啲。到而家開始發現，原來都真係 接受咗， 係咯，好似個興趣班咁咯，我個感覺係。咁所以呢排個人嘅心情係放松翻少少嘅， 因为嗰段时间可能猫猫嘅身体状况比较差，我都记得嗰段时间见住你就系、是可能会好赶住要放工，因为要夜晚上、 啊啊， 因为你日头又要翻工，咁就麻烦啲，跟住又要 book 嗰啲医生去睇啊，跟住、 啊啊、 突然之间就哇今晚有咯，你可唔可以转时间？ 系啊系啊， 即系嗰段时间见到你极度劳碌， 系、啊 啊、个人嘅状态都。即係又要掛心住只貓貓點啊， 會 嘢撲出去啊！ 有時個人都會知道自己係不自覺咁樣皺眉頭咯。咁、但係呢排個人鬆翻啲就係、是原來講嘢係好有用，我覺得。 咁、我想問喺你接觸呢個 workshop 之前啊，同埋喺即係寵物離開咗中間嗰段 gap 位嘅時間，係咪你會唔會有一種係刻意地我唔特別提或者唔特別諗？關於寵物嘅嘢， 會㗎，會㗎，即 係避咗佢。 會將個 focus， 因為其實咁樣嘅，你學你話齋咧，嗰段時間我咪好勞碌噶嘛，好鋤噶嘛，即係會日頭翻工，其實個心機已經係去曬夜晚幾時可以同佢去睇醫生 啊。 咁然後發現原來有好多嘢累積係未做嘅，即係啲工作有好多累積未做啦，好多家務累積未做好啦，未執屋啦，咁加上新年又嚟緊頭，其實有好多事情你要处理噶嘛，咁嗰段时间就会不停将个人逼到去一个好 tense， 好似橡筋咁拉得好紧嘅状态，要不停去塞满晒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咯。 系， 咁但系去到而家，即系当然顾之然啲嘢慢慢去清紧，做处理好啦。即系一个人咧，其实时间分配上，原来你处理好一啲嘢嘅时候，个人都会状态系松啲嘅，即系会放松少少，唔好好似日日都要担心住听日。几多点要做啲咩，后日几多点要做啲乜咁，咁系会好少少。你见我例如呢几日咁样讲嘢咧，都会去翻一个舒服翻啲嘅状态， 即系内心嗰种负能量清零啊！你 清零啊，清零，即 系好嘢。 同埋好学成日都话啊嘛，新年新开始咁，好似新年咧，你要俾有自己一个有一个 fresh start 咧，就系要将一啲过去。 負面嘅情緒要放翻低，哦、即係我覺得例如寵物嘅離世對我嚟講係一件事，但係對可能好多人嚟講未必係淨係呢樣嘢嘅，可能佢哋有好多其他唔同方面嘅煩惱， 嗯、 但係佢哋都會好抗拒去同大家分享。咁、但係真係要揾啲機會揾啲對象咧、嗯，有時我覺得同屋企人原來係難開口過同陌生人。 同陌生人好似冇，即係你唔知佢。大家 background 咁萍水相逢咁讲完之后可能又唔会再见面、 啊、 好似会冇乜 judgment、 啊、 或者觉得冇乜所谓啦、啊、放低咗就算嗰种。 係冇错。 但我有个问题想问就係、是、喺、啊、一个咁样 workshop 里面一个叫 host 啦或者个导师、嗯、或者点样都好啦。嗰、嗯、一个人其实佢通常係以一个咩嘅反应去应对可能你去讲关于同宠物嘅回忆。因为我觉得呢样嘢係对于身边嘅朋友呢即係都可以係一個學習嘅方法，就我、是哦、如果有個 friend 突然之間佢出現一個寵物走咗啦，咁、向你有一啲嘅分享嘅時候，作為一個普通人又即係點樣講，成日都係講接喺上邊呢啲就好難聽啦， 係啦係啦 係啦， 通常咁又唔同嘅，因為我呢一個 workshop 個導師咧就係、是、佢都有呢啲經歷，即係佢都有自己寵物離世嘅經驗，咁、哦、所以變相佢就有好多。好同我哋好似嘅一啲經歷去講咯，咁、好多時候佢會用翻佢嘅經歷去做一啲故仔嘅 sharing， 話俾我哋聽啊，其實佢嗰陣時咁嘅，咁有冇人都係咁樣可以 share 下，或者可能佢會用 過來人身份咁樣咯， 身份啊，或者可能用一啲遊戲去誘導大家，可能畫下畫或者點樣去誘導大家將這一啲嘅諗嘅嘢。讲出嚟，咁同埋原来有时有啲嘢咧，你唔特登要谂去讲俾人听咧，原来你冇整理好自己嘅情绪嘅，其实你有时唔知道自己谂紧乜嘅，但系你要焗住讲出去嘅时候咧，你就会开始慢慢整理好啦。 我强烈建议， 咩 家有外宠应该揾你做一集嘅嘉宾。咁究竟呢一首歌经历咗你慢慢一啲嘅 workshop 之后，上次访问啊黎启峰，你就话唔敢睇个 MV 啦。呢首关于宠物主题嘅作品，而家你又 handle 唔 handle 到咧？听下呢， 我 handle 到啊。 让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雨滴，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场期。若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彼此重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碎失掉方寸，际遇或怨气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你学会大叫但跳有笑，未觉倦了转眼间分离，用你力气换我士气，又再惦记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假不飞。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碎失掉方寸，际遇或怨记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再没你 在叫着谁有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兜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怨，承受得起那心酸有缘，我大概学懂转化吧，要运算感激饰演今生客串，演好这戏份走得更远。 他今年男声人叫黎启峰 Edward。 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给挑选，还是暖 三生有幸给挑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15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现时疫情非常危急，亦都超出医疗系统负荷，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街同减少活动，先至有机会将疫情压低。佢又话有超过1500宗初步确诊个案，反映个案未见顶。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再有兩宗死亡個案，其中轉送到仁濟醫院的86歲男病人，昨日因為發燒入院，情況持續轉差，今日凌晨離世。另一名在伊麗莎白醫院的88歲女病人初步確診，今日下午離世。另外兩名病人情況危殆，分別是84歲和97歲。兩人並沒有接種疫苗記錄。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前往深圳，準備明天出席第二次內地與香港疫情交流會，就本港目前疫情形勢交流意見，並且就內地支持香港抗疫措施和保障內地供港物資等的事宜交流討論。多名議員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要求政府盡快向內地尋求支援，派員來港協助抗疫，同時盡快興建港版的方艙醫院，提升接收患者的能力。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政府正是商議向內地尋求什麼支援，抗疫設施是考慮之一。食环署宣布，因应有新冠病毒确诊个案与沙田街市有关联，沙田街市听日同后日关闭，期间进行深层清洁消毒，下个星期一重开。厨房话，除了清洁街市公用地方同设施之外，亦都要求街市档户清洁消毒摊档范围。另外，食环署亦都会清洁消毒街市附近街道。食环署亦都要求街市档户在街市重开之前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免费检测，取得阴性结果才至返回街市工作。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到有澳洲媒体报道指中国的间谍要支持澳洲工党的一名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是这个意图是被澳洲情报机构挫败。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有关言论根本不值一驳，认为有关言论十分鲁莽，纯粹为了博取政治利益。赵立坚重申，中方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系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嘅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以事论事， 聚焦每星期议会时事热话。 主持杨振耀、尹志强、伍婉婷。 今个星期议会人嘉宾保安局前局长、今届立法会议员黎栋国，同我哋分享点样运用喺政府嘅工作经验，履行好立法会议员嘅职责。 以事论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Oh, 琪琪。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三个愿望添啊！ 电视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系奇英嗰个奇啊！ 主持人谭琪琪同泰神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嘅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同脑筋， 真系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Say it，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下次就得上 暗恋交幻想， 情深哒哒哒哒哒哒之我们，转身身界。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温柔响中啦，想跟我。 FM 94.8，奔波搞笑点啊，轻松温柔响中啦。 班神，你几耐冇试过心跳加速嘅感觉啊？ 咁要谂翻起到底我上次玩机动游戏系几时啊？我谂起码都成四五年前，曾经同朋友去呢个主题乐园度玩一个叫做小丑过山车咁嘅东西。本身以为碎料嚟嘅，同啲朋友一齐上去玩，行到去排队就知出事啦。点解只脚要凌空嘅？ 嗰次玩機動遊戲帶咗一啲咩啟發俾我呢？就係、是、喺你人生當中最難受嘅時刻。在最难过的时刻记得找些东西捉住，如果不是急醉的感觉真的很难受的，就好像我那次那样，人整个灵魂出窍。听我有 XT 和 Capital Time Cloud Nine。 这块地起因我去入定，合作合眼是水中长明，怨气之中只爱上寂静，放松感觉似乏力，就我这陌生的新经历，灵魂之内皮肉之内恬静，随着你忘掉一呼一吸过程，潜入深海攀登尽你，然后大声不知不觉飘醒，随意的出窍，无人对焦，为城内悲伤的脚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想名气与钞票，也不如这秒钟来数数心跳。 千亿种画面，如红楼空涌颠覆再翻演，某聚会跟挚友碰着面，山石后竟也要去悼念，来道别，还是熟悉的一切总有天，逐渐陌生之后。原来欣赏清幽小径，明白美景通通不过倒影，随意的出窍，无用对照，为城内悲伤的脚调，游荡一刻的奥妙，暂时让你淡然将抑郁放开了，在世间渺小，寻觅动力高峰与低潮，太虚无语太飘渺，都不如痛快的放任去追逐片。 灵魂出窍感觉咧，喺人生当中未必有好多次嘅机会尝试到嘅啫。即系当然玩机动游戏系一种啦，其次咧可能都系发生喺恋爱上面。听我有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灵魂出窍》练习曲。 发甜，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过浅，谁教我这么 hold 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 痴心跟梦想左路慢越走，谁知伴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躲不出头，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一点不舍，每次痛的心声 break in my 中游美带来的最新派台作品 Breaking My Heart， 是啊，人生当中呢这些心跳加速也好，心碎也好，这些时刻其实要好好记住啊。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地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命有数百个支撑，但最差是那一个人，身影在自爱抱紧真心。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透神？问问镜中那人，生命有数百个支撑，但最差是那一个人，身影在自爱抱紧。 有张柳燕婷 MM7， 系嘅一个精彩嘅人生，应该好似过山车咁样，有啲起跌。有时如果好耐冇感受嗰种心跳嘅感觉，音乐有一样嘢好嘅，可能会带翻一啲画面，带翻一啲情绪俾你。你几耐冇试过心跳嘅感觉啊？ 你太流行前卫，我极其自卑，用尽计见蓝墨契是有点失礼。你笑容含糖分，但是有点矮，仍然被加速心跳没法降低，消失了自制。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全日尽在被窝唱醉，心里面的秘密只得我知道吧。愿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电你的心肺。你眼神神传递，着是我的攻势，时常用指尖督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触碰你身躯，全日尽在被窝畅醉，心里面的秘密，多想你知道吧。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因为学过浪漫汽水，愿望拖实你爱下去。FF 到我神像太虚，极沉迷苍老十岁。常常记低，决定是爱的字句。如今再度初恋，感觉未判或水，就不需说下去。热吻就干脆。 六点新闻之前有一九三再次 Puppy Love。 俄罗斯与乌克兰紧张关系持续，双方都展开为期十日的军演。有俄罗斯官员说，乌克兰毫不隐瞒地备战，重申俄方要侵略乌克兰的指控是毫无根据。乌克兰表示，亚速海被完全封锁，通往黑海的途径亦都几乎被俄军完全切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更多的军队，警告俄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入侵乌克兰，包括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总统拜登呼吁身处乌克兰的美国国民立即离开。天气方面，广东东部沿岸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下周本港各区气温较昨日高三至六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较早前有坏车，坏车移埋住一边，但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在葵涌公园。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接近芜湖街。咁提提大家港铁嘅消息啦，因应翻疫情嘅最新情况咧，港铁多条嘅路线都会喺晚上嘅八点起，咁包括系东涌线、屯马线、港岛线、荃湾线、观塘线、南港岛线、东铁线以及系将军澳线嘅非繁忙时段系会调整列车班次噶。咁喺非繁忙时段内咧，候车嘅时间略为延长一至两分钟，其他时段嘅列车服务就维持不变。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是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竹园南村名园楼、九龙城嘉汇一座、深水埗柏树街一至三号、长沙环丽翠苑丽柏阁同油塘油丽村秀丽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嘅马俊伟， 彭泳仪。 泳仪啊，今年情人节谂住点过啊？ 梗系同男朋友一起过啦。 有冇谂住带埋妈咪啊？ 冇喎。 有冇谂住试下？ 或 者有啲惊喜呢？ 咁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吴若希， 全球乐迷都有得参与，咁有代表性，你点可以唔支持啊？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钟益良。 委内瑞拉姑娘奥玛娜来港多年，她觉得文化冲击最深的有你一样。 全部南美洲的人都懂跳舞，所以我以文艺中心报名。哇，跳舞要报名要学的咩？ 虽然跳舞不用学，但入乡随俗，广东话都要学的。 我是学过差不多成年，结果我是讲中文叻啲，到而家英文我好差。 懂讲广东话的他当然想在 CIBS 开咪，分享他香港和家乡的点滴。周拉宇会讲下在委内瑞拉有闪电湖之称的马拉开波湖， 整晚都天好光好光又好靓，有不到颜色的紫色啊、黄色啊，还有很大雨、不过个半钟头没有了。香港夜晚都见不到星星啊，我这么多年没见过彩虹在香港。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街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好知呢个环节同大家紧贴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 冇错，呢一个系今个星期，我深信系好多男士嘅悲歌。女士應該好少少嘅， 係如果本身你長頭髮咁就冇乜太大嘅擔心啦，我相信 係啦，除非有啲女士可能佢本身係做緊一啲短髮嘅造型，要 keep 住一個特定嘅長度啦嚇、如果唔係，應該都唔太大影響嘅。 係啊，其實我向來咧我都好憎自己啲頭髮㗎，係因為啲頭髮又叫做咩咧？好乾啦，系啦，又长啲，又会挛啦，又厚啦，即系佢唔系柔顺嗰只嚟。我哋琴日都喺走廊都讨论紧呢样嘢。 因为琴日咧，你无啦啦唔知除低咗顶帽定系乜嘢，咁然后我就话：咦，唔系、啊，玻璃好似呢个长度系最好睇嘅。因为我形容一下啦，琴日波盛嗰个头发嘅长度，好明显就系、是、冇剪头发，我谂都有一个半月左右咁样噶啦，起码都留咗个零两个月咁样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佢天生本身佢嘅头发嘅质地系挛挛地嘅关系咧，佢除低咗帽之后咧，个头发好似自动已经有个造型。 好多人都问我系咪电过嚟嘅，我话其实真系冇。但我细个好憎系，因为细个好兴嗰啲好贴服嘅头发咧，我呢个发型做唔到啊，同埋拉唔到直嘅。反而阿斌就同我系调翻转，佢啲柔顺加好直不甩嘅。头发嚟 系啦，所以通常呢啲位咧就会隔离饭香啦。我就会话，其实我细个好憎，到而家我都好憎我啲头发咁直同咁软嘅，因为我嗰啲咧，啲发型师都话，你啲女仔发质嚟嘅咁样。咁然后对于男仔嚟讲咧，其实系好难打理嘅，即系你一定要 gel， 如果唔系你个头咧就贴到好似个薯仔咁样噶啦。 所以而家就好彩咯，嗰、那个吹手好似轻啲，挛挛地嘅头发嗰啲咧， 系啊系啊。 咁我就算其实我一除冇嗰日，我系唔梳头唔剪头咧，就会出现个效果啦。好、多人就羡慕啦。咁、但系其实我细个苦恼咗好耐咁样，所以睇翻我细个啲相，全部都黑口黑面，就系、是、因为咁解咯。 你而家 中意咯， 再留长啲，成个木村咁啦。 好难嘅，好热嘅。嗱，咁啊，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啦，就系、是、被长发嘅人啦。咁啊，大家可以网上面留言啊，可以点歌咁啦。先听我哋两个写啲咩俾呢班朋友，听我嗰个先。 好啊， 亲爱嘅被长发的人，你好啊！我哋今日特别用被长发，而唔系长发。除咗想玩食字、食被长炭之外咧，最重要系要突出啊！被逼长头发嘅朋友，2月24号先有机会开翻。即是大家都要挨十几日啦，十几日就咁听落好似冇乜嘢，但如果加埋之前累积嘅日子咧，就唔同讲法啦。好似我咁啊， 我特登 check 翻同发型师嘅对话记录啊，发现我对上一次剪头发咧系2021年嘅12月9号，即系我而家呢个发型都成2个月冇剪啊！而家啲音已经长到可以用个口咬住啦。唉，而家讲起个头都有啲痕添。所以我同大家一样都系被长发嘅人咧。我特登为大家上网 search 过噶啦，就系喺网上面打男士长头发的好处，揾完之后我总结咗以下几点嘅。第一，男士长头发嘅好处就系多功能、多变化，可以方便转唔同嘅发型。唉，其实老老豆豆啊，而家我哋见人已经少噶啦。如果你又唔系做啲咩幕前工作嘅话，多变化有鬼用咩？所以呢一个都冇乜特别。睇下第二个好处啦，引人注目。个原因都系同上面一样咯，除非你工作关系，如果唔系都冇咩用噶啦。去到第三个好处咧，就系喺冻嘅地方可以保暖。大佬啊，香港可以有几冻啊？唉，上网睇完呢几点之后，我都觉得大家都系夹硬搵啲嘢嚟赞嘅啫。嗱，唔好嫌弃我住，为咗表达我嘅诚意啊，我再帮各位被长发嘅朋友，特别系男士咧，揾下有啲咩补救方法去度过呢一段艰难嘅时期。基本上喺网上面嘅 blog 啊、YouTuber 等等咧，一致都提议啊，喺个头上面加啲嘢，即系例如头巾啦、帽啦、黑超等等。不过好得意嘅，佢哋喺呢啲建议下面咧，通常都会附带一张相，即系话俾你听咁样做啊，几好睇啦。而嗰啲相，一系就系韩星嚟嘅，一系就系外国人。大佬啊，呢一班人戴头巾啊、帽啊、黑超，梗系好睇啦。佢哋平时都已经系咁噶啦，但系摆落去普通人身上，我真系唔 sure 得唔得啊？又咁讲啊，唔通你翻工戴住帽或者黑超咩？所以各位被长发嘅男士，我谂大家都系放弃啦。讲到尾，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啊！就好似 Manson 张俊桥咁啊，嗱，佢又好靓仔，咁佢长头发自然好睇啊，系咪先？所以真系要讲咧，大家要改变嘅其实唔系你嘅发型啦，而系你嘅基因。祝各位新一年有好发展嘅波成上。 家一路听佢唱住，就幻想紧佢啲头发揈下揈下揈下， 好飘逸啊！佢嗰啲头发真系 系啊，佢Mason 张俊乔啊，又同一铺清唱嘅呢一首作品啊，叫做啊《月光之约》啊。唔系个个都 handle 到佢个发型，我哋两个应该都唔得。 好嬲佢，我唔得，我一定要长期 keep 住剪嗰啲嚟嘅。 好啦，咁究竟啊，阿斌你又会写啲咩呢？你会唔会都当自己系呢个行列之中嘅人之一呢？ 之被长发的人。唔好喊啦，喊都冇用噶啦，而家后悔已经太迟啦。虽然咁讲系有啲风骚，但系我成日都话新年前记得剪头发噶嘛，冇呃你噶、哦。我知道你谂咩，因为而家大部分发型屋新年都唔会加价啊嘛，所以唔使急啊嘛。嗱，呢啲咪拖延症咯，谂住拖得一日就一日，最后搞到而家咁啦。我明嘅，我都试过三个月都唔肯去剪头发，因为人生总会有啲藉口话俾你听，今日唔得，听日未必得，下星期再算啦。甚至乎你会认为，诶，剪头发啫，你惊会冇得剪咩？就算真系冇得剪咯，最多咪留长头发咯。木村都系咁噶啦，点知最后就留到成个头成棵草咁。先明白原来不是个个人都做到木村，可惜忍不住要去剪的时候 sorry 啊，太迟了。人生就是这么难掌握，以至到去剪头发这么私人的问题，有时候都是不到你话事的。我见过啊，有些人临急抱佛脚，在最多人剪发那两日随便走入一间发型屋就剪。喂，不要说要电要染啊，最简单正剪都要排你三个钟啊！剪完仲要唔剪好个剪，真系喊都无谓啦。系嘅，可能你会话头发呢啲外表嘢嚟啫，唔好以貌取人。但系一个人点样看待事情呢？见微知处，其实睇下佢点样对待自己嘅头发就知噶啦。所以我成日都俾我个发型师闹噶，头发要剪噶，发型都要 gel 噶，做人对自己对事物都一定要有要求。所以最后我要送姜涛嘅镜中镜俾大家，冇乜心意噶，纯粹想提下大家，照下块镜，好剪下个头啦。每年都准时新年前剪发的奔神上。 不呼吸，多想消失，直接要晕。攀高一级，再高一级，天天都追逼我，终于沾湿。汗王，你的心，你的心，永不变的标志。Gambit，Gambit，不想被称得意。K-pop，Kind of pop， 这比较怎可以不偏不倚？几多 like 数先算应得？几多耻笑逼我屈膝？几多生死使我哭泣？几多苦笑使我抑郁？变一颗梦，转做大路，变心火动梦，逐步。一首歌曲数百个字，自我力量用力数，成名和寂寞尽力数，留言和辩论落力数，台前和幕后合力数，数到那落叶落尽上再数，继续数，要命数，一百度内心无业报，看镜里自有线报，在对抗烟套路，我看到心灵藏暗套，紧急出口已看到，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在上社交平台披露，如何能逃，如何能逃，再回望十岁旧时期，在放肆爱接返童年时，追寻何时欺凌何时，再寻回一条门时，教 伤口，细意探视，令我顿用力做，怀疑和懦弱尽力做，灵魂和内藏落力做，童年和现在合力做，孤独那幻象幻灭尚在做，继续透，变瀑布，怎活到，才知根本我是徒。 呢一段咧，加埋嗰啲小提琴声咧，佢每一下嘅推进好似落刀剪你，嘟嘟嘟嘟，摩街利佛斯，摩街利佛斯，坐啲石棍度， 系啊， 系。所以你拣呢一首啊，《姜涛镜中镜》嘅寓意就系叫大家照下块镜啊，你 冇错，就系咁简单，唔好谂咁深。 系啦，咁啊，听众们嘅点唱，有啲朋友就点诶郑中基嘅《高手》啦，亦都有一个咧就系点唱啊方大同《头发》又点唱啦。 但我哋拣呢首咧就唔同啲， 就贴题啲嘅。 系啦， 因为首先呢只歌嘅创作背景系嚟自《长发公主》呢个童话故事啦。 啱数啱数，同埋咧即系佢都话，即系呢个听众话限聚令底下，大家都好孤独嘅，咁啊，所以大家一齐努力。 他说希望啊，大家听完这首歌都会有希望，好像我刚才所讲的那样，希望大家新一年有好发展，好像那些饭屋那些食字名。 好嘢好嘢。 出发展开新的历险，途长仍热血走一片，一个孤身多么冒险，然而仍为你去挑战，荒野之间终于遇险，奇形怪相要摸盖过目前，双眼没法可看见，独过去没有路退，脚踏恶梦满地而去，去我独过害怕，一刹就快粉碎，你与我分天隔地，同寂寞望天灯所算运气，无法可靠近你，世界已分天对方，如何承受这种苦况，想去靠你偏偏落荒，如何能为你再抵抗，分隔两处无从探看，遥遥百里猜不到你状况，只怕受挫意 佢哋系 Perse 有佢哋之前嘅派台作品叫做《孤独之塔》啊，冇嘢补充啊，先听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13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323宗本地感染，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500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现时疫情非常危急，亦都超出医疗系统负荷。市民要尽量减少出街和减少活动，才有机会将疫情压低。他又说，有超过1500宗初步确诊个案，反映个案未见顶。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再有两宗死亡个案，其中转送到仁济医院的86岁男病人，昨日因发烧入院，情况持续转差，今日凌晨离世。另一名是伊利沙伯医院的88岁女病人初步确诊，今日下午离世。另外两名病人情况危殆，分别是84岁和97岁，两人并没有接种疫苗记录。政府公布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2元优惠计划，由今个月27号起扩展至电车，以及获运输署批准纳入参与计划的45条红色小巴路线和11条街道航线。为方便识别有关红色小巴和街道，会在车辆或者船只当眼处和八达通读写器上展示2元优惠计划的标志。至于60至64岁合资格人士，需持有落油卡才可以享用2元乘车优惠，他们需要在首次使用落油卡之前增值多于50元。其中50元是八达通卡有限公司的可退还按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7至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稍后有几阵雨，晚上气温下降，星期一同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游乐场。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意外，龙尾近龙翔道游乐场。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都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安定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You Make My Day， 作曲冯允谦 ，JNY Beats， 作词 T Rex， 主唱 Anson Bean。这种亲，作曲 iPhone， 作词林宝，主唱 Jenny 李幸毅、萧海欣。 人生可否相信？

有其七 post 喺網上面所講點樣演變到而家出現 color base 嘅。呢一種音樂大概其實成型咧，即係2018年咧就係最叫成熟啲啦。然後慢慢一直發展去到而家咧，就越嚟越多嘅 producer 推出呢類作品。基本上大家今日聽完呢半個鐘頭左右，大概就會 get 到 color base， 究竟佢嘅音色、佢嘅氛圍係一件點樣嘅事啦。第一首嚟自 Virtual Ride 嘅 Red Line。上年九月出呢张 Simulation 嘅时候，其实已经系骚动做咗个 mix 噶啦。而佢最近出咗个 Deluxe Version 咧，多咗六首歌当中就包括而家听紧呢首，就佢将 Red Line 咧做咗个 Color Base 嘅 VIP。佢 IG 片嗰度都介绍咗用一个新嘅 plugin 叫做 Pitch Map， 点样令到 visualize 到究竟 Color Base 系一件点嘅事。而要講到 color bass 呢種音樂咧，其實佢係喺傳統咧好 aggressive， 即係 screeching 嗰種嘅 dubstep 啦，同埋過去幾年好興嘅 melodic dubstep 嘅中間。聽落嘅音色咧，真係好似佢個名咁，好 colourful、好 bright 嘅。而當中最重要嘅推手之一就係英國嘅 dubstep producer， 就係而家聽緊呢首歌嘅朋友。佢嘅名字叫做 Chime。有佢最新推出嘅作品叫 Cloud Factory。你听翻 Chime 咧，2015年左右时期嘅作品咧，嗰段时间其实佢啲嘅 dubstep 作品已经有而家呢种 color base 嘅影子。真系嗰段时间佢都系慢慢摸索，然后演变到今时今日佢嘅音乐。 三作为一个推手，除了他做这类音乐之外呢，他亦都开了一个 label 叫 Rushdown， 里面签了一些的其他 artist 都会做这一类的歌。而当中一位朋友呢就是听着这首作品叫做 Similar Outskirts， 在他很早期2018年已经有掂着这些东西。2012年开始做歌啦，他的音乐就声称将一些 dark 和 bright 的能量呢集于一身嘅。2018年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转捩点，推出一张 EP， 当中这首作品都是其中之一。Similar Outskirts 佢2018年咧都系喺 Chime 嘅 label Rushdown 旗下推出嘅一张 EP， 叫做 Horology 啊，里边嘅呢首作品叫 Time Leap。会听到当时呢首作品已经开始步向紧 Color Bass 啦，但系去到一啲嘅 drum 嘅位置咧，都系比较偏 aggressive 多少少，都系摸索紧。但去返而家你聽緊呢一段嘅旋律，就係嗰啲 bright 啲嘅一邊，就係、佢所講 dark 同 bright 之間嘅二合一。今日同大家聽緊呢個 mix 呢，都係一啲叫 color bass 嘅作品，介乎於 aggressive 同埋 melodic dubstep 中間嘅一類音樂。虽然话 Color Bass 咧系2018年嘅又渐趋成熟同成型，但系喺2018年之前，其实已经有啲作品咧都系类似呢个方向咁样去制作，就好似2017年呢首作品叫做 Twinbo 啊。制作嘅朋友包括有 Slushy 啦，同埋 Marshmallow 一齐合作。 Color Bass 是一样我自己很喜欢的类型来的。因为最初听 EDM 最喜欢的 artist 就是现在听有份制作的 Marshmallow。咁嗰时都系叫 Future Bass， 一啲叮叮噹噹啊，听落去好好甜，好似糖咁嘅质地嘅歌。后屘喺佢即系合作嘅单位当中认识到 Slush， 亦都知道呢位朋友。佢都系类近风格，但系同时咧，佢啲 bass 重啲，会偏向 dubstep 啲多啲嘅。估唔到咁多年之后，慢慢成型，会出现一种叫做 Color Bass 嘅名出现咗啦。可能你会说啲名有咩用呢？我觉得呢一啲嘅 genre 有时真係冇得分咁细。但攞住呢啲嘅关键字可以帮你继续去搵多啲你自己鍾意嘅音乐。如果你听到呢一度已经好中意 Color Bass 呢个音乐咧，都可以建议你上网 search 下。Chime 佢旗下嘅 record label Rushdown 都出咗啲合辑，里面咧都会有唔同嘅 artist。而呢一位叫 Paper Skies 都系当中合辑有推出作品嘅朋友之一。听到佢嘅作品里面咧，会有啲好似水啊，一啲晶体嘅声音。呢啲亦都系佢自己电子音乐作品嘅一啲特色啊 ，signature 之处嚟嘅。咁 Paper Sky 即其实佢嚟自多伦多嘅 melodic bass producer， 同时亦都系一个 graphic designer 嘅学生，所以佢好多嘅作品一啲 graphic 嘢咧，都系由佢自己去设计。佢话希望可以喺画面上面呈到佢嘅音乐出嚟。听呢首 Paper Sky 即叫做 Flow State。 Color Base 呢类音乐，另一位朋友必须要提嘅，就系除咗 Chime 之外，有佢叫做 Azora， 系嚟自美国嘅 producer。因为你上网 search 会发现，除咗 Color Base 个名，而另一个名都可能会互通，就叫做 Melodic Rhythm。听落去嘅音乐其实都相近，亦都系佢同 Chime 之间合作，大家互通嘅原因。Azora 上年年尾推出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Falling For You。 在一次访问当中， Azora 和 Chime 都有讲过，讲他们自己的音乐又好，或者现在的 Color Base 呢，都是很受 Skrillex 这位 Dubstep Producer 所影响。他们说的根源，无论是自己的音乐也好，现在的 genre 也好，都是源自当年听到 Scary Monsters and Nice Brights 开始。而今天下来听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Oz， 这首叫做 Crypto Chrome。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